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今天在长路上又死了一个人呐，学佛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了生死的，生死难了啊。为什么要了生死啊？生死苦，这个众生在生死海中生生死死，苦不堪言。打开眼睛看看，我们这个生死界中这个众生，这了生死，这个生死就是苦的，我把它了掉，这怎么了法的呢？生死是自己造的，还要自己来了。一边造，一边了，甚至于说造的比了的还要多，这就难了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圆寂的这位师父年纪蛮大的了，比我小不了多少，而且这个生死路上也没有老少，不是说人一定要老了才死啊。黄泉路上为老，无老少。但是人这个死看起来是谁都免不掉的，谁都免不掉。有几个活在世界上永远不死的啊？没有，又免不掉，又要了这个生死，特别我们修道的人、消佛的人，这个生死生死，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的，都要了这个生死。有的人选择这个生死的道路，生已经过去了，这个死怎么死法子也要顺乎人情啊，都有因果，怎么死的都有。但是绝对不要强期生死，这个不好啊。不能抗拒的啊，比如病来了，或者外边的环境，那个人都要死的，千万不要自己强生强死啊，这个不能选择这个道路。因为这个死有魂死啊，这个魂死不好。说明了这个消佛，消佛你要懂得很多的道理，不能够当儿戏啊。有病了，这个不能抗拒的啊，或是天灾呀，或是人祸不能抗拒的，那没有办法。 也只好听天由命，也不能强死。既然死了，人并不是一死就了了，一死就一了百了了，那倒也罢了，不得了啊，有因果的嘛。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死，都有很多的感想。人为什么要有生？为什么要有死？这个死，也是不得而已的。为了生死，就在这个生死圈里上打转转，受轮回苦，把这个生死了掉了，哦，这个生死就自在的，那多好啊！那么长寿上既然是往生了，或者是圆寂也好啊，反正人嘛已经他这一辈子嘛已经告一结束了。你比如说今天圆寂这个文寿师傅呢，比我年纪差不多，也有差不多将近80岁了啊，在长寿上也是劳苦功高，但是人都要一分为二，有长处也有短处啊。长寿的规矩，凡是有人往生了，大家呢都要因为在搞门寺这个助念呢啊，不在助念的都是圆寂以后去念念佛，这个大家还要发心去念念佛，送送往生。特别是你们这个普通塔的，这个二堂师傅啊，活到的时候啊，哎呦，老师傅不能走啊，要走老师傅不能走，老师傅不能走，这还老师傅不走，这还真走了。既然走了，你们要发心送送呢，啊，要发心送送。常常规矩，大家轮流念念佛啊，借借法缘。这个生死啊是要了，不了不行，太苦了啊。这了生死肯定都是不容易，哎，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末法世界学到的人，他古来的人，那个修行的人，好像这个生死并不算桩事儿，啊，不算桩事儿，啊，了生死难，就是用功的人，毫厘之差，这个生死都免不掉的。我们常讲的那个金碧峰，唐朝有个金碧峰啊，那是祖师啊，啊，蛮会用功的。哎，他就欢喜，他有个波，他蛮欢喜的，什么人都不能碰。啊，像他的命根子一样，不能碰。这个钵嘛，是我们出家人的应量器啊，还好，它并不是耐别个东西，耐这个钵。无论你耐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妄想，或者是叫做贪心，贪耐之心。哎，他生死还没有了呢。寿限到了，哎，阎王老子再派了两个小鬼来捉他，派两个捉他，他的这个金碧峰都是用功的，这用功的人， 在功夫上用功的时间，功夫得力的时间，啊，那个小鬼儿啊就捉不到，找不到，跑到这儿来捉金背风的捉不到，那个金背风就住在这个庙里去，啊，没错啊，他是户口在这个地方嘛，是不啦？捉不到怎么办呢？这个小鬼儿是受阎王大阎受这个阎王派遣的，这回去交不得差呀，想办法就再找这个当方徒弟。这个当方徒弟晓得金碧峰有这个爱好，就他这个波不能动，一动他也动念头。用功的人呢没得念头，那个当方徒弟就告诉那小鬼说，你弄他那个波，一弄他就动念头，一动念头你就会把他找到了。果然不错，看到了，哎，一动念头就看到了，这两个小鬼把那个铁链子就往了颈项上一套，秃了就跑，啊，寿限到了，跟我见阎王老子去，啊，这个金碧峰说不得了，他说我这么用功还见阎王老子去，啊，我这个功夫恐怕是用的没到家，啊。他是这个样子，跟你们商量好的，我这还有点事儿没料理好，啊，料理好了以后跟你找去。那两个小鬼想想看，反正你也跑不掉啊，看你有什么事儿，就等你两天。这下的金碧峰呢，很认真的把功夫提下来了，啊，什么也不顾了，念生死苦了。回头这个小伙再找啊，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毫厘细念，三途夜因，就是那么一点念头啊，也不过就是，那个人的这个出家人嘛，也有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我怀疑这个念佛珠子，这个也不行，也动一下子，性命交关。我常跟人家说。我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够弄掉的，我这个念佛珠子不能弄掉，我这副念佛珠子值5000万，啊，5000万我都不卖的，你说给我5000万，你不是你拿给5000万，我都不卖，啊，我这个珠子是有来历的，啊，这个也是念头也不行啊，你这挂在这个地方动一下子你就动念头了，那不得了。金碧峰就吃这个苦，那个金碧峰，因为他会用功嘛，他就能了生死，这个生死在他手上呢就好随随便便的，他临死的时候他就问别人，我说这个修行的人用功的这个死啊，有的人嘛是战斗死的，有的嘛是坐到死的，啊，还有人嘛睡到死的，睡到死嘛是不稀奇，这人人都会的，啊，他就是他就问了有没有人说是倒到死的，啊，倒到死的就是头朝下立的，哎，你这个，他这个本事就大了。哎，两条腿朝下立在地下死，这个还多得了，啊，人家念佛的人，啊，念了个三年佛，他就站在这里就往生了。还说是道道死，头朝下，怎么立的啊？哎，没有啊，他说我就道道死，头朝下，脚朝上。那么你这个人倒到的人倒下来了，你穿这衣服呢，衣服也朝上，哎，它也不落下来，啊，你就穿大褂子，这个大褂子呢，就跟我们战斗一样，哎，你看他这个生死自在不自在，要怎么死都可以的，啊，这个人脸金碧峰啊，恐怕是就是这么个人。 坐脱力王就是能够做到坐脱力王，也不见得就是道家的消息啊。上下这一点我们都做不到，如果就是能够达到这一点，在我们现代人看看来就不错了啊。不要说坐脱力王了，有预知时至啊，我告过假了啊，洗个澡啊，我哪天要走了啊，那就不错了。千万不能够想出法来走这个不正常走的这个道路啊。毫厘系念就是生死之因啊。那么大家给念念佛啊，还要请首陀和尚呢给他举举火啊，举举火送送往生。文寿在广门寺是那还是有苦劳的有苦劳的。那人嘛要一分为二，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他这个苦劳人家搞门寺恐怕哪一个都比不到。他一个人顶我们顶我要低我的话二十个人都不止，但是他呢是这个他是这个什么种中年出家的，是晚年出家的啊啊，晚年出家的啊，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无论如何大家呢都要向道上会啊，给他借借这个借借法缘，念念佛，我们也给他回乡，还给大普佛啊，这课堂的还供养一个大普佛。现在我们接下来这个讲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讲这个品题啊，主要就讲这个普门啊，观世音普门。上来讲有十普门，这普门太多了啊，十普门。这个十普门的次第，这个并不是说哎，这是讲观世音菩萨，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这个题，这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事儿，好像是跟我们没的关系。我们任何时间都要知道啊，讲这一个一部《法华经》，从头至尾啊。都跟我们有关系，啊，你说那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也不想做观世音菩萨，你不想做观世音菩萨，不想做观世音菩萨，那个佛恐怕都成不了，都是给我们树立榜样的，叫我们学习的。说是释迦牟尼佛啊，说法49年，都是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学佛嘛，佛说这个法，说这个《法华经》啊，这诸经之王，就是叫我们学习的。这个普门、十法门、十普，用十普。用这个一实相开十普门，人法慈悲福慧真应，这是要自行啊，从人法慈悲福慧真应这个四门呢，是要自行自行的次第，从这个药珠 到明显到全实到本寂，这个四法呢是要化它啊，最后圆了智断，这是要因果来讲的。嗯，我们上来已经把这个十普门已经介绍了了，这是一共分四科，这是第三解释，解释以下还有个第四呢，是料检，料检就是料检上来的这个十普门。料检这一科呢，我们想把它就撂过去了，因为太多了，要认真地把这个普门品这个题讲一讲，要讲一个月。那么料检当中呢，也有一些好的这个义理啊，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跟大家说一说。你比方说料检第九，料检这个元音了音，有人问元音了音，既然这个法啊讲的这个元音了音，有信德有修德，元音了音既然有信德善也有信德讷否，你们看呢，你们看这个你们那个本跟我这本一样不一样啊？第三十一页啊，性德善性德乐啊，就是说儒教这想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人之初性都是善的吗？也有性乐的啊。那个先前我们讲乐有太子，他生来就是乐的啊。他就问了，既然有性德善，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也有性德乐呢？人之初性本乐呢？答，有，也有性德乐，生来就是乐的，那个乐有太子生来就是乐的，不但他自己乐，还影响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本来是善的，怀了他这个儿子讷有太子儿子以后呢，他的性格就变了。这是讲性德，什么叫做性德啊？这天然本具的，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性德讷，我们也不会轮回六道轮，就在六道轮回当中受生死苦啊。这个都是性德具的，性德具足十法界啊，所以性德善性德乐都有。虽然都有，就你这个性来讲，这个性呢就是本性，也就是佛性啊，天然之性的这个性，具足善具足乐，究竟这个就这个性来讲，还是善对你这个本性有利，还是这个乐对你这个本性有利，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认人呢，那个人类社会乐人好人啊， 这个都是性德本具的啊，下地狱的，上天堂的，这个都是性德本具的。虽然是性德本具，还是性德，还是这个乐对你这个性有利，还是善有利啊？这个要知道，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修了。怎么修法的呢？啊，就盲目。只有这个性善才能够显你这个本性，性乐不但是不能够显你的本性，它又埋没你的本性啊，使你这个本性不得显啊，只是不能显，而并不是说你这个性就不存在了。性德善也好，性德乐也好，你这个性始终存在啊。下地狱你这个性也是存在的啊。嗯，有人问禅体与佛，禅体呀、啊、断善根的禅体，作为禅体呀、啊、断善根的啊，这个禅体跟佛断何等善乐啊？佛断什么善乐，禅体断什么善乐，这个要分别。在这一点呢特别值得我们这个出发心地把这个理路要搞清楚啊。他底下答：禅体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乐尽，但性乐在。你看看，这个禅体一般讲的就是断善根的啊。断什么善呢？是不是修德善、性德善都断呢？这个禅体呀、啊，他底下答：说禅体断修善尽，做一禅体从来也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修善一点都没有，这就是断修善尽啊。但性善在啊，就是做一禅体，过去一直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一点善根都没有啊。禅体不能成佛啊。嗯，禅体能不能成佛呢？禅体能成佛的啊。他的性善在啊，最终呢，他还被这个性善为这个修善所染。佛断什么呢？佛断修乐尽。你看这个成佛了啊，永远不做坏事情，修乐尽，但性乐在。如果是佛要是把性乐也要断了的话，那他就不能道家慈航啊，就不能道家慈航。不能道家自行，深入众生界，为众生界说九界法。那么有人就问：性德的善乐何以不可以断呢？性德，性德什么？这个性德呀、啊，就是理性啊，理性。这个理性什么？这个理性人家也都不大懂啊。你这谈到这个，就我常常就感觉到呢，我这么说啊，那么听着的人是不是能听得懂啊？什么叫做性德善乐？什么叫做修德善乐？什么叫性德善乐啊？啊，性德具足善乐啊，性德善乐都具足啊。 佛也嫉妒，众生也嫉妒。因为但那修的呢就不一样了，佛呢是嫉妒修得善，没有修得乐。那么一禅体是嫉妒修得乐，没有修得善。如果这个道理要是不懂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个常说的这么个譬喻，讲一个性德善乐。这块木头说是一切法无性，这一切法呢包括了实际施法界有情无情都包括在内之后，你可以任意举出一法出来。我们讲这个性德善德，就是说这个木头大家都看得到了吗？这个木头啊，这也是一法呀。木头有性没得性呢？没得性。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诸法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性德之性。这个性是不改的，这个道理是不能改变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木头既然是一个，是讲的它的性德具足善乐，怎么具足法的呢？这个木头能不能够做一个雕出个佛像出来啊？能够的。这就是这块木头里头呢具足性德善，对不对啊？可以雕个佛像他也能够雕个菩萨像，他也能够雕个声闻缘觉像，也能够雕个人天像也雕个猫雕个狗，怎么了都能雕吗？为什么呢？这就是说举这一块木头，它这个木头无性，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它具足一切法。说这个木头，一说这个木头，大家呢把这个心呢都注意在这个木头高头，这个木头就比我们这个心心是无性的，众生不得性啊，能够雕一个佛像，这叫他具足性德善。那我就说的，那么人人都回向的雕个佛像他得了吗？那就要烧香拜佛了，要贴金要供养我雕个马桶，哪个给这个贴金呢？给他磕头这个木头它是就是这样的吗？不是一样吗？这个就是在性的具足善的，它没得性，不得性，不得性的性呢就是诸法之性人也不得性因为我们人有性，我也人也有性，好了，随便怎么样做坏事也不会下地狱，随便怎么样做好事情也不会升天堂，那再修行再用功也不会成佛那就永远做人吗？因为他没有性，所以你做了坏事，因为你具足性德乐就下地狱你要做了好事就升天堂，因为你这个性德具足善他就升天堂。这就讲了，所以这个经中的文字用这个浅显的譬喻来讲，大家都能懂了。就讲了一讲这个性德善乐说是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没得佛性。那个道生法师不是说嘛，一禅体没得佛性，他不承认。禅体有佛性，那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为什么禅体不能成佛呢？就像我们禅宗的老祖宗赵州老人，学生问赵州， 他说这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狗子有佛性没得佛性的啊。赵老板说狗子没得佛性，你就谈这个无字，谈这个无字，无字就从这么来的啊。那个就说是这狗子没得佛性啊，这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这狗子为什么有佛性呢？他就起这个疑心，起这个疑心，就这么开悟，就这么用功开悟的。现在也有人学呢，禅无的。前天不是有一个那叫做什么瑞典的那个瑞典的，他就禅无字啊。这个禅无字怎么禅？不能无无无啊啊，比我们禅念佛是谁谁谁谁也不行的，念佛的时候有个前因。我禅体没得佛性，禅体没得佛性，没有善根啊，就是没有修善，他的性善在啊。那么既然是性的这个善与乐啊，为什么不能断？为什么不能断呢？这是一个天然的道理，怎么能断呢？啊，什么叫个天然的道理？讲到佛法甚深的这个天然的道理呢，一般初发界人呢，就很难理解，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天然的，举一个最浅的一个道理，可以知道，为什么欠债的还钱？为什么杀人叫偿命？这个道理哪个定的？天然的，啊，这个天然是根据世间的道理，就这么个道理形成的。所以说是性德的善与乐为什么不能断？啊，性德的善与乐呢，是法门。哎，是法门呐、啊，善乐法门不能断啊。假如说把如果善乐是法门，要是断了的话啊，乐法门断了，哪个去下地狱呢？善法门断了，哪个去成佛啊？就是说佛也没有了，佛法界没有了，地狱也没有了，地狱法界没有了，我十法界都少了两法界，结果成了八法界了，那得了吗？不能断，有这个道理要懂啊。他说性是不可改啊，你看看，就讲这么一个字，这个性就是佛性这个性字啊。如果世间人看的这个性字呢，那就种种解释啊。我们佛法里向讲这个性，就是讲它不能够改变，这个性不能够改变。我们常说的秉性难移，这个人的生来的秉性坏脾气改不掉啊，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性不能改，立三世无谁能坏，谁也不能坏，不能破坏的，这个理任何人破坏不了的。亦复不可断坏，比方说这魔啊，虽然这个魔呢，它是跟我们这个佛呢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这个佛法要教化众生要了生死，你们都跑了，叫我这个一个人做光杆司令他不干啊，我就把那个佛经书都给你烧掉，烧掉也不行啊啊。魔虽然烧尽，他也不能够令善法门断尽，对吧？ 假令佛少乐普，亦不能够令乐法嘛，令乐法断尽。佛是叫一切众生啊，诸乐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这个做坏人做坏事，他有乐普呢；善人做善事有善普，是吧？佛就是把这个乐谱给它烧掉，它也不能够令乐法断尽。或者举个例子，秦始皇他想讲个愚民政策，焚书坑儒，估计都晓得的吧。人天人都不能念书，你们都愚民，将来我就是我都你们一念书，有了聪明，有了智慧了，不得了。要跟我作对，我都跟烧掉，焚书坑儒。不但书烧掉，念书的人都给你杀掉焚书坑儒，岂能令善乐断尽呢？到了现在，我们这个神从秦始皇到现在，有2000年下来了，善的还是善的，乐的还是乐的，它是天然的东西，有人问禅体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因为禅体呢，它不大性，因为不大性，它被这个修善染，他还起这个修善，所以禅体要成佛。那么佛不断性乐，一还令修乐起呢？他就拿这个呢，就是说禅体不断性善，最后还能令修善起。举这个例子呢，他就是质问，那么佛不断性乐，不断性乐是不是将来还会起修乐？就是说既然不断性乐，那就成了佛了，那么将来你还要生烦恼打妄想再来做众生不是的。他说佛这个禅体不大性善，因为它不大性善，所以还为善法所染就是无论再经过若干的时间机缘时间成熟了，这个禅体它被修善所染禅体也能成佛。但是佛就不一样，佛虽然是不断性乐，不断性乐，由于佛大乐故，于乐自在，所以不为乐所染。这个道理，我们昨天呢讲这个智断讲这个断的这个断的怎么讲呢大乘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以为断的，但取随所调伏众生之处。你要调伏众生，这个众生都是乐法既然众生都是乐法，要调伏众生，你就深入众生界，这叫做和光通尘。和光通尘和光通尘，乐不能染你看地藏王菩萨众生都进房中，就众生都进房中菩提，到哪去度那你要到地狱里去度 地藏菩萨不是要到地狱里去度度众生吗？那众生到地狱里去度众生，那个地狱是受苦的地方啊，地狱里的众生都是受苦的。那么地藏王菩萨到地狱里人家怎么度化的呢？是不是跟他一道受苦去度啊？哎，不是的啊。所以他虽说调伏众生之处是乐不能染啊，众人自在，佛这个不是的，地藏王菩萨到地狱里要度那个被大火所烧的这个众生，他也不能说是我去度他，我也去被他烧掉啊，啊，不是像我们人间就不一样，人间度众生，你看前天这个报纸上登的，几个小孩子玩船了一下子呢，这船漏了，漏了嘛，漏水啊，不好了，一漏水嘛，这船不要翻嘛，哦，几个小孩子就晃起来，一晃不好了。不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了，这就喊救命哦！哦，岸上一个小孩子，10岁的一个小女学生，下水救这个小孩子，啊，这个救这个小孩子，毕竟10岁的小女孩，这个体力是有限呐，啊，刚救上一个，再救第二个呢，不好了，自己没的体力就沉下去了，啊。哎，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本事，我会游泳，那么啦，哎，我有这个体力，我就能够救你。我自己呢，不但是不被水淹死，我还能救人。啊，菩萨就不是这样的，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啊，虽说调伏众生之处，你们看这个经文呐，所以我讲这部经，我很得到很多的好处，啊，我得很多的好处，嗯。哎，一言半句之章当中，就你一辈子的受用，啊，一辈子受用。虽说调伏众生呢，就是你度众生，深入众生界，啊，不是入菩萨法界、声闻法界、圆教法界，乃至人天法界，我们就不谈，单单讲入这个三乐道，嗯。乐不能染啊，众人自在，无有累负。这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26页这个地方啊，这个叫做断的。上次我们是讲的嘛，这个十普门最后讲这个智断，不然的话讲来讲去这都书本上的，与我们没关系，这法华经啊没有没有关系，哪也没有关系啊。啊，这个维摩经中也讲，不断持乃其诸名陀，他就不断持乃，我们这王切命了要断烦恼断持乃啊，你看大乘境界就是这样的啊。又说于逐渐不动而修37品，那我们这个是王切命了断持耐，断持耐啊！五顿的时，五力时，王清明的断，不断还得了吗？啊，那金碧峰就那一个念头没有断，被小鬼屠了就跑了，所以要断。人家这个大乘境界，不断持耐，其中不断。但是这些道理呢，啊，还不是这么一言两句就说得清楚的。嗯，大乘的小乘就不一样。啊，这此处讲。说不断性乐，以大乐故，大呢就是通达，啊，所以于乐自在。我们于乐不通达呀，所以呢就是在乐中就受苦。佛大乐故，大就是通达，于乐法界若是若离，他都能通达，啊，嗯。怎么通达呀？我们不通达，不通达都是障碍啊。这个墙我们不通达，你就走不过去啊。哎，嗯，你开了悟了，这个墙就能走得过去吗？ 啊，那个圆融老法师，他的门不开都能跑出去了，这当时就能跑得过去。大就是通达，于乐得自在，故不为乐所染。永远没得修乐，就是佛成了佛了。啊，那么说是人家众生有善有乐，都具足性善净乐，佛成了佛了，将来什么时候再去做众生啊？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我们才小伙子才出家的时候也一天到晚就搞这个东西，搞不通，现在都搞通了，是吧？不但是不为乐法所染，复能自在广用诸乐法门化度众生啊，乐法门哦。如果你要是看着这个什么这个乐法门度众生呢，你看看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那得了啊，那他就是乐法门。众生终日用之，是终日啊，是终日用之，终日不染，所以不染，所以佛不起啊，怎么能够跟禅体相比列呢？设使禅体能够大慈善乐者，则不复于禅体啊。有禅体它不大圣，不大性善性乐啊，这是不大不通达。如果通达了，它就不叫一禅体了啊。这是这个料简，这个料简有也上头呢，十普门有十普门的料简，讲在这个地方啊。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十普门上来嘛，有一个通释，有个别释啊。通释讲了呢，底下呢还有别释。这个别释文字更多啊。问的更多，我们把这个事儿给他撂过去，不撂，问的太多了啊。就我们经常常讲的啊，常讲的不是我讲的啊，都是经中有的。你们不以为是我自己编出来，我不会编，我也编不了啊，都是佛，不是佛说的就是祖师说的。底下这个别释的文字更多啊，上来讲观世音，就是一个是能观直至，另外呢就是所观直境啊。能观直至，就是不思议至，啊，观就是不思议之至，能观直至。是因呢？是因就是不思议之境，对不对啊？啊，要是从文变，应该先解释能观直至。然之后解释所观之境，就观世音这三个字啊，就是有能有所，能观之至，所观之境。若从异变，须先明世音境，次论观智啊。现在底下呢，就是先明世音之境，世间的音声，这个世呢，就是包括十方三世所有的音声啊。观世音嘛啊，这个观的那个观，入理之心谓之观。是 有三世啊。你看看啊，学这个经教学到了，你用心就不乱了啊，有条不紊的啊。你比如说观世音能观之智是什么，所观之境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啊。那你要是用，这就给他就给你用，不然的话你这个心就乱的。现在讲是讲这个世因之境，所观之境，先讲世啊，再讲因。世有三世，哪个三世啊？啊，世有三呐，啊，一个这个世呢，就是讲这个世间，一是五阴世间，第二是众生世间，三是国土世间。你把这个境，在任何时间，一旦是立这个境的话，啊，这个境呢是概括一切境，都包括在里头。任何境都不能出这个三世间啊。这个三世间是什么事？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么说了吧啊。五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我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因施法，众生假名，依报果度，这个三世间。你看这个三世间是不是把这个司法界所有仪正庄严都概括在内呢？啊，这叫做所观之境。咱讲一个事啊，啊，无因，他就讲个无因施法。你看到啊，你把这个东西应当吧，要弄个刀子磕在心上，你不和王家得了啊。五阴施法，这个五阴呢，施法实就是真真实实的啊。五阴在经中呢讲五阴施法啊，无阴就是舍心，这个舍心是施法。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心，而且这个心呢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啊，无论你生到十法界，生到哪一法界，它都有一个身给你，不是啊？成佛有个佛身，菩萨有菩萨身啊，人有人身，畜生有畜生身，地有地公身啊。你我死了还没投胎呢，那还有个中阴身啊，这叫无因施法啊，这个是真的啊。真到什么程度啊？地狱是真的，恶鬼是真的啊，这个畜生界是真的，人天修罗界是真的，声闻缘觉是真的，菩萨佛法界是真的，真真实实的，是不是真的？嗯，第二呢是众生世间，众生世间呢，这个众生两个字是名字啊，施法界的众生名字，众生假名，哎，名字都是假的。你说五阴，这个五阴它也是个名字啊，啊，施法界都有五阴，都有它的名字。五阴施法，众生世间呢，叫个众生假名，啊，众生假名。第三，国土世间，这国土世间呢，叫做依报国度。这个三世间，既然有五阴施法世间，它就有假人啊， 这个假人，人是假的，人这个人呢，这个名字是假的，嗯，名字是假的，啊，嗯，虽然是假的，但是有这么个假名人。既然有众五音施法、众生假名这两个世界，它这个它相依在什么地方呢？有国度，啊，这个国度呢？法界有十法界，国度呢只有四法界，啊，四法界，凡圣通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明土。假是正成，即有依报，这叫做三种世间。嗯，是是割别之意，就是十法界之事。也是十种无因、十种假名、十种疑报，个别不同，故称为是，故称为是。监是监察之意，三十种是差别不相六滥，故名为监。言十法界者，个个有因，个个有果，故名为法。个个有界，就是有这个界判啊，就界判分歧，故名为界。现在就依法界，复有依法界具足十法界啊，每一个十法界的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居在人法界，我们这个人法界就具足其他的九法界啊，嗯，就复具十法，一法界具足十法界，那就有啊白法啊，依法界富有十法，这个十法什么法呢？就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这个十法，嗯，十界都有白法，这就是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呢，就是从这么来的，嗯，如是千法皆是因缘生法啊，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生法，六道是合因缘生法啊，四圣是写写错的写因缘生法，所以大经曰：无漏亦有因缘。啊，你说有漏法是因缘，无漏也有因缘，什么呢？因灭无明，则得释然三菩提灯，是诸因缘生法，当体即是三谛。故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啊。此中讲啊，就是观世因啊，先讲所观之境，然后再讲能观之智，是这样安排的。这是讲上来这个所观之境，我们就讲到这儿，不详细多讲啊，这中讲这文长的啊啊。下边呢，因观世因啊，这个因就是十法界众生口业之机。嗯，观什么东西呢？十法界啊，啊，观你这个音声啊，他不用听观，观这个音声。这个音声是口业之机啊，你比如我们受苦了，嗯，这个受苦了，受苦了怎么办？就喊呢，有的人喊爹的，喊妈妈啊，有的人就喊菩萨的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那这个就是机呀，啊，这是口业之机，嗯，口业之机。十法界既然不同，所以十法界的音声呢也不一样啊。我们人说话 人的音声，人的音声也不一样啊。你和外国人说话你就不懂啊，鸟说话你也听不懂啊，畜生说话你也听不懂。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呢过去都会说话的，因为现在也会说话，所以这个音声就不一样。发音称声，怎么称声呢？即备三业，任愿。你发音称声，你这个音声从哪来的？没得声怎么能发音呢？啊，你心不想念怎么会发音呢？所以在自然的就三业具足，身口意，啊，以这个身口意发这个音声，作为观世音菩萨所观的这个境，啊，而为基本，借此世音之境，啊，即因为了啊，一界十法界是因缘境，第二界为四谛境，这个所观的境啊，在教中讲。一谛境、二谛境、四谛境、三谛境、五谛境啊，乃至无谛境，这个谛、离都是境，所观之境。你比如说我们这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就观这个三谛之境。这个呢，讲这个观世音，能观直至所观直境，说所观直能所观直境。大料是这个样子啊。能观之至，什么叫能观之至？我这个的我没有看啊。上来是能观之至，下边呢是讲这个上面是讲这个所观直境，下面呢讲这个能观直至。观至不外乎三至，这个三至把这个三至要作为观来讲呢，就是变为五眼啊，三至五眼，以三至四观对五眼，那就是肉眼天眼。肉眼天眼照粗细视，皆是视智，细为诸观境本啊。慧眼对空观一切智，慧眼对空观观一切智啊。法眼对假观道种智，佛眼对中观一切种智。这里向呢就是用这个三至四观对五眼。我看看呢，都好，这个里向这个文字道理都非常好。但是实在没得办法详细讲，讲一讲也不得时间。所以想说就是他这个总结啊，是名不思议一心三智，关于不思议施法界一境三谛之音，这叫做观世音啊。又问，既然观众生非有非无，云何行于此悲呢？答：若不明中道，则不是非权非实；若不是非权非实，则亦无权无实；若无权无实，则无四番因果；若明中道，则权实双照。若双照全实，则有三种全四谛， 事出世间因果，亦有一时无作四谛事出世间因果，究竟具足在于一念心中啊。说来说去呢，无论你说多少法，智也好，静也好，说的再多，都不能够出乎这个当人一念，一念具足啊。所以当于在一念心中具足。为什么说一则合啊？以实相会较了诸法，非空非有，这叫做佛宝。所较法性之理，三谛具足，即是法宝。如此较会与理事合合，名为僧宝。他把这个实相的教会戒称三宝，这个三宝也是一心中居住的啊，一心中居住啊，就归佛、归法、归僧，归佛、归佛的归教啊，归法的归法、归正啊，归僧、归僧、归净，教正净，一念心中居住，都不能离开当年一念心。如此教会与理事合合，名为僧宝。是合即有千三教圣先生，离合即有原教四十二位的显圣僧。他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个譬喻给大家呢说一说，什么叫做智德，什么叫做断德。十普门最后一普门呢，就是讲这个智断啊，什么叫做智，什么叫做断，也不知道啊啊。四十二贤圣僧，所以大经云，这个大经呢就是指这个大涅槃经啊，以月光增减欲，以月光增减欲智断二德。我们从这个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智德，什么叫做断德。用这个月光，就是这个天上这个月亮啊，月光从初一到十五，这个月亮的光呢逐渐逐渐增长啊，从十五到三十呢，这个月光逐渐逐渐的减啊啊，前十五日就是从初一到十五，这比喻智慧之光渐渐增长。那从初一这个月亮呢，那个逐渐有一点光，月一逐渐逐渐增长啊，到了十五，这个月亮的光满了啊，这叫做什么呢？比喻智的啊，十五一日，这叫做智的。后十五日就是从十六一直到三十，后十五这个日呢与邪光见灭啊，先是这个光增长，后十五日呢这月呢这个光呢是逐渐减少减灭，减减减减就没有了，减灭了。减灭呢比如邪光，增长比如智光，智光增长叫做智德，邪光减灭这叫做断德啊。智光增长，邪光减灭，都在什么地方啊？它都依那个月光的这个圆体啊。月没有光的时候，它这个体在，这个圆圈在，那圆果，那个就是那个都在 啊，有光没得光的缘起都在的，啊，这就是本性，啊，这叫做什么东西呢？这我们常说的非因非果，啊，一因一果，明白？后世五日欲邪光渐灭渐减，即使断得月体本无偏缘呐、啊。这个业体没有偏缘，没有增减，哪里有因果呢？啊，所以这个所以的经中讲啊，啊是一时相体是非因非果。月光不在这相增的时候，它是圆光。这个圆，这个月光的本体是不是存在的啊？从十五入这邪光减灭，这个圆体不随月光之增减的啊、实相之理啊，非因非果啊，从各个方面给你证明这个道理。有的时候一下子证明不过来啊，嗯，啊，所以这个月体本无偏远，光相不影窄，体无偏远，已遇实相，是不是啊？说好了没实相吗？看见了，啊，光有影窄，已遇之断。这个叫做智的，这叫做断的啊。智光增者，即使诸法不生而不若生啊。断光减者，即使诸法不灭而烦恼灭啊。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啊。我们也有啊啊。不过呢，你自己有的时候自己脚踏不过了，脚踏不得了啊，日日都有的啊。你这个心的，无论对哪一法稍微有一点明了，这个也就是日日增减，这还不明显。嗯，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如是至断，地地皆具。那个地地皆具，究竟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若十五日体远光作，则月不更远。说是成了佛了啊，说是月亮到了十五了啊，还能圆不能圆呢？不能圆了。这圆的还怎么能圆呢？不能圆，到成了佛了。嗯，这叫做智慧嘛，辅助慧助。圆体圆光柱，则月不更圆，光不更盛。这个譬喻中道理极，菩提至满，故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啊，有四种不生啊。生不生啊？生，这四种不生啊，此中讲这个不生不生，这个大涅槃，断即断常等，即破生灭四谛。底下呢，啊，讲到这个地方啊，上来我们讲了两个，一个是性德善乐，这是我们初发学佛的人知道的啊。要讲的这个什么叫做断德，什么叫做智德断德，这个两德，他用这个月亮的月光的增减盈亏来比喻啊。很想呢把这个文呢一个字一个字的啊讲下去。我不是讲着不是讲着大家听啊，是讲着我自己听听，我都蛮好的，是不是这样？嗯，是的。 到了下边呢，我想顺到这个里向有一段文，嗯，啊，上一次不是有一位居士希望把，因为这讲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把这个观世音菩萨从文殊秀入三摩地，他这个就也有这么一段，啊，等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跟大家呢，再重复一次，好吧？现在就讲到这儿。